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调度，抢占调度是如何发生的。上一节啊，我们讲了主动调度，就是进程运行到一半，因为等待 IO 等操作呢，而主动让出 CPU， 然后呢，就进入了我们的进程调度第一定律。所有的进程的调度呢，都会最终走到下划线 schedule 这个函数。那这个定律的这一节呢，还是会继续起作用的。上一节啊，我们讲的主动调度呢，是第一种方式。这一节我们来看第二种方式，就是抢占式调度。那什么情况下会发生抢占式调度呢？最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一个进程执行的时间太长了，是时候切换到另外一个进程了。那怎么衡量一个进程的运行时间呢？在计算机中里面有一个时钟，它会过一段时间触发一次时钟中断，通知操作系统时间又过去了一个时钟周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查看是否需要抢占的时间点。时钟中断处理函数呢，会调用 scheduler tick， 也就是说时钟 tick 了一下，就是滴答了一下。它的代码呢，就像下面显示的一样。在这个函数里面，它会先取出当前 CPU 的运行队列，然后呢，得到这个队列中当前正在运行中的进程的 task struct， 然后调用这个 task struct 调度类的 task tick 函数。顾名思义，这个函数呢，就是用来处理时钟事件的。如果当前运行的进程它是普通进程呢，它的调度类呢，就是 fair scheduler class。调用的处理时钟的函数呢，就是 task tick fair。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实现。在这个函数里面，它会根据当前进程的 task struct 找到对应的调度实体 schedule entity 和 CFS RQ 队列，然后调用 entity tick。 在 entity tick 里面，我们又见到了非常熟悉的那个 update current 这个函数，它会更新当前进程的 vRun time， 然后调用 check prompt tick。顾名思义，就是检查这个时候是否应该被抢占了。check prompt tick 呢，它先是调用 schedule slice， 计算出 ideal runtime， 说白了这就是理想的运行时间。它呢是一个调度周期中这个进程应该运行的实际时间。接下来呢 sub-exec runtime 是指进程总共执行的实际时间。Previous sub exec runtime 呢，是指上次该进程被调度的时候已经占用的实际时间。每一次啊，在调度一个新的进程的时候，都会把 previous sub exec runtime 设置为 sub exec runtime。所以说呢，它两个的差值就是这次调度占用的实际时间。如果说这个时间大于了 ideal runtime， 就表示这个进程应该被抢占了。除了这个条件之外，它还会通过 pick first entity 取出红黑数中最小的那个进程。如果当前进程的 vRun time 大于红黑数中最小的那个进程的 vRun time， 并且差值大于 ideal run time， 这时候也表示应该被抢占了。当发现当前进程应该被抢占的时候，并不是直接把这个进程给踢下来，而是标记为它应该被抢占。为什么呢？因为进程调度第一定律啊，一定要等待当前运行的进程调用下划线 schedule 才行。所以说呢，这里呢就只能先标记一下。标记一个进程应该被抢占，都是调用 rescheduled current， 它会调用 set task need rescheduled 来标记进程应该被抢占。但是此时此刻并不真的抢占，而是就是打上了一个标签，就是 tif need rescheduled。 另外一个可能抢占的场景呢，是当一个进程被唤醒的时候。我们前面说过，当一个进程在等待一个 IO 操作的时候，它会主动放弃 CPU， 但是当 IO 真的到来的时候呢，进程往往就会被唤醒。这个时候它是一个时机，当被唤醒的进程的优先级高于 CPU 上的当前进程，就会触发抢占。那它会调用 try to wake up 这个函数呢，它会调用 ttw 下划线 q， 将这个唤醒的任务呢添加到队列当中。 ttw 就是 try to wake up，然后 ttw 下划线 q 呢，会再调用 ttw do active， 会激活这个任务。然后 ttw do active 呢，会调用 ttw do wake up， 这里面它调用了 check prompt current 来检查是否应该发生抢占。如果应该发生抢占呢，也不是直接踢走当前的进程，也是给当前进程呢打一个标签，说明它应该被抢占了。到这里啊，你会发现我们的抢占问题啊，到现在只做了一半，就是标识当前运行的进程应该被抢占，但是真正的抢占动作并没有真正的发生。真正的抢占它还需要时机，也就是说需要这么一个时刻，让正在运行中的进程有机会调用一下下划线 schedule。 你可以想象， 不可能每个进程代码运行着会突然调用一下下滑下 schedule， 代码里面呢也不可能这么写，所以说呢一定要规划几个时机，这个时机呢分为用户态和内核态。我们先来看用户态的抢占时机。对于用户态的进程来讲，它从系统调用中返回的那个时刻，这是一个被抢占的时机。咱们前面啊讲系统调用的时候，64位的系统调用的链路啊是从 do syscall 64依次往下调用，最终调用到 exit to user mode loop。 当时啊我们没有关注这个 exit to user mode loop 这个函数到底干了些什么，现在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在这个函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 exit to user mode loop 这个函数里面，如果说我们发现上面打了标签，打了这个 TIF need rescheduled， 那么它就会调用 schedule 进行调度。调用的过程和上一节解析的是一模一样的，会选择一个进程让出 CPU， 然后呢做上下位切换。对于用户态的进程从中断中返回的那个时刻，也是一个被抢占的时机。我们在 entity64s 中有中断的处理过程，这又是一段汇编语言的代码，你重点领会它的意思就行了，不要纠结每一行都要看懂。在这个代码里面，中断处理调用的是 doRRQ 函数。中断完毕以后呢，分为两种情况，一个呢是返回用户态，一个呢是返回内核态。这个啊，我们从注释也能看出来，叫做 interrupt came from user space 和 return to kernel space。 我们先来看返回用户态的这一部分，我们先不管返回内核态的那部分代码。 write int user 它会调用 prepare exit to user mode， 最终呢会调用 exit to user mode loop， 和上面的逻辑是一样的，发现有标记就会调用 schedule。 用户态的抢占时机我们讲完了，接下来我们看内核态的抢占时机。对内核态的执行中，被抢占的时机一般会发生在 prompt enable 中。在内核的执行中啊，有的操作我们不希望被中断，所以说呢在进行这些操作之前，总是先调用 prompt disable 关闭抢占，当再次打开的时候，这是一次内核代码被抢占的一个机会。就像下面代码中展示的一样， prompt enable 它会调用 prompt count decrete and test， 判断的 prompt count 和 TIF need rescheduled， 看是否可以被抢占，如果可以呢就会调用下滑下 schedule 进行调度，还是满足进程调度第一定律的。在内核态呢也会遇到有中断的这个情况，当从中断返回的时候，返回的呢仍然是内核态，这个时候也是一个执行抢占的时机。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上面那个中断返回代码中返回内核的那部分代码，调用的是 prompt schedule RRQ。 prompt schedule RRQ 呢它调用了下划线 schedule 进行调度，还是满足进程调度第一定律了。好了，抢占式调度呢就讲到这里了。我这里画了一张脑图，将整个进程的调度体系呢都放在这里面。这个脑图里面的第一条是总结了进程调度第一定律的核心函数下划线 schedule 的执行过程，这个是上一节讲的，因为里面要切换的东西比较多，需要你详细了解每一部分到底是如何切换的。第二条呢是总结了标记为可抢占的场景。第三条呢是所有抢占发生的时机，这里啊会真正验证了是满足进程调度第一定律的。最后啊给你留一道课堂练习题，通过对于内核中进程调度的分析，我们知道时间对于调度是很重要的。你知道 Linux 内核是如何管理和度量时间的吗？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